北京时间17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98.2 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下午5点，厦门，在这里你会发现，你追赶的生活，也许却被你抛在了后面。 正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每周五的数码板块智享生活，再次请出我们的常驻大来宾黄浩同学，欢迎。 哎，今天小航不在，只有苗山同学，这个觉得 宽松多了， 觉得宽松多了， 空间大多了。 所以说，你看，就是我觉得咱们这种就是在放假之前还要坚守岗位的人。 是不是给自己点赞？ 对不对？尤其是要给你自己点个赞，对不对？ 点 搭档都没了， 搭档都没了。另外，今天呢，替补小航出场的还有我的同事，一位非常爱好数码行业的一位同学，然后他也是积极的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首先呢，自己感兴趣，另外也是想通过我们的节目再获取更多的知识，然后在日常的生活中将这个数码进行到底。有请我的同事刘夏，欢迎。 大家好，我叫刘夏。 这位同学开始前是相当的紧张，你可以调整一下麦克风，离近点儿。好， 真的是非常紧张，第一次，因为之前一直是做幕后工作，所以到这个前面来之后，就是确实有点紧。 前面亮多了吧？ 太亮了。 导播间里头没有怎么亮。 我们今天的大师在，所以你有什么特别想问的问题，今天逮着机会好好问问黄浩。黄浩都不用打稿了，你知道吗？ 对。 没有，但是因为我们之前咱们上节目之前，可是微信群里头都 啊，对对对， 沟通了很长时间，要聊什么，对不对？ 我跟你说，黄浩特别的靠谱，知道我今天一人上，又特别早的来，然后又特别早的发我东西，我今天一天都过得特别美好。另外呢，这个中秋节刚过，11长假马上就要开启了，在这儿呢，咱们智享生活整个团队吧，祝收音机前的所有听友朋友以及网友朋友们11长假快乐，希望大家天天开心。黄浩有没有出行计划？ 我的出行计划可能要赶上台风。 啊，你去哪儿啊？ 就是带着媳妇儿去日本转一小圈儿。 哎， 然后结果正好会碰到那个谭美，所以这几天我在家里头密集的下载了，一会儿可以聊这个事情，就是如何利用你的手机去，就是帮你 躲一些台风或者规划好，因为今天我下了很多、哦、我今天研究了一些很多的那种天气预报的 APP， 就发现很多天气预报的 APP 有很多很有趣的一些功能。其实 你发现手机应用真的要花时间去探索， 对， 好好应用一下。其实现在你千万不要说不方便，因为我们生活其实很方便，就带你看会不会用这件事儿。 对， 另外你说带媳妇儿去这事儿特别好，我以为你说想在家躺着，平常你坐飞机的时间比在家的时间都多。 其实倒没有，主要是因为就是因为就是你看苗山你也主持周一的那个咱们旅游板块嘛、哦、就是按理说我媳妇儿跟你们是有半个类似工作属性的、哦、因为她做了节目也是旅游节目，就在大家出去玩的时候呢，她就报道大家出去玩的盛况，所以她就出不去， 跟自己的心情不一样。 对，跟自己不一样，就看着人家出去玩跟就是自己出去玩心情是不太一样的、嗯、当然其实还是那句话，就是反正在节目开始之前提醒大家，就是出门的时候呢务必准备好三个东西吧、嗯、啊，一个是 手机钱包钥匙吗？ 不是，现在真不是现在最重要的东西三个东西啊，一个是电， 充电宝是吧？ 对，你得保，不管是充电宝什么的，你得保证你有电，对不对？第二是什么呢？你得保证你有信号，因为现在没信号了，基本上等于说你听谁说谁玩到失联，这个基本上你就没有办法获得很好的信息沟通或者是一些联络。如果是出国的话啊，解决语言问题，其实出去就这解决三个、嗯、这个问题就好了。 哦， 给大家一个马上要出门旅游的朋友的一个小提醒 啊、哦。留下这个十一期间有没有出行计划？ 嗯，在家待着。 为什么呀？ 这个比较宅吧，然后可以下一些电影什么的 看。 这个人在旅行上特别舍得花钱，你知道吗？当年我跟他聊过一次，一下我被震撼了，就是哎，我得报一个高端的团，我要坐商务舱，好不容易去休假，我要舒服。 是这样的，我真的是觉得，就是好多人如果出去玩的话，就是没有必要在很多事情特别抠抠搜搜。你也想，你好不容易出去玩了一趟，你还要抠抠搜搜。其实我觉得，当然现在很多人也愿意接受这个理念了，所以你看低价团什么之类，现在报的人越来越少了。 嗯、 其实是大家既然要出去玩嘛， 嗯、 去让自己舒服些头。要不然就像刘夏一样，那我不如在家里头舒舒服服的能躺几天，我也不用担心天气，我也不用担心什么原因，对不对？多好。 对，所以呢，就是熟练掌握您手机里面的那只应用。可能会帮您就是享受的同时还省钱，对吧？这是我们其实一直以来智享生活的这个态度，就是希望您熟练的运用数码科技给您生活带来的便利。另外黄浩，你刚才提到去日本，我想我的五比低可能有希望了，所以 是 太好了。 而且我们今天聊到的话题双卡双待、 啊、 其实也是跟出去旅行有关系的、 嗯、 因为早年的时候是很多朋友拿了个手机发现出去，后来即使买了流量卡也发现上不了网，而现在的问题是你会发现说卡二没信号，因为这个再加上最新那个 iPhone 10R 和 iPhone 10S Max 有这个双卡双待，很多朋友我相信是因为这个原因去买了新的手机、 嗯、 结果发现出来之后发现不像自己想的那样子，或者说你出国或出境的时候就会有各种各样的没信号的状况。所以其实今天节目也是帮大家去答疑解惑一下这方面的事情，因为这个事情真的很要命。因为我想很多朋友就是一旦在就是尤其是出去旅游的时候失联了，没有信号了，这个其实是个很要命的一个 问题。很可怕的事。 嗯， 这也就是为什么以前最早有双卡双待这个功能是安卓手机， 对， 连现在苹果手机扛了好几代之后，终于还是在这个 XS 和 XR 这个 Max 这些版本都已经添加了双卡的双待的这个功能，就说明现在目前市面上大家日常生活对它的需求之广。但是这个双卡双待怎么用，是不是真的像以前一样，就是我们得带两个手机才能插一个外国的卡，如今带一个手机都解决了，这就是我们今天节目要跟大家探讨的问题。所以我们今天智享生活板块的主题是揭开纷繁复杂的双卡双待。如果您准备好加入到我们的话题讨论，也欢迎您搜索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找到我们，左下角直播间您点进来选择潮流梦工厂，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直播间的样子。同时如果您呢在微博上面，再或者在一直播平台，也欢迎您搜索活力982找到我们，同样可以收看我们今天现场的视频节目。那现在还是照例进入到我们节目的第一个常规板块，潮流风向标。刚才这个平台上好多人问常先生去哪里了这个人在昨天晚上我睡得正甜的时候给我发了一条短信，然后说他今天要干个什么事儿，然后早上起来我一睁眼就是噩耗啊，我希望他现在正在打喷嚏 如果他有一部双卡双待那就好了。好，我们首先了解一下最近的这些大事小情和新闻，这也是今天黄浩刚刚发给我的一个刚出锅的新闻哈。首先咱们聊聊荣耀的话题，今天有准备了一些丰富的图片资料，大家可以了解一下，又有新机上市了，荣耀 8X 系列的魅焰红版来袭，9月25号全网正式开售，这条消息目前是一个荣耀方面最新的动态。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荣耀首席弹幕官 Papi 酱最近是实力助阵啊，所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黄浩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应该在发布会现场。 我们可以先看一下现场的现场图。这两年其实很多厂商对于手机产品其实越来越注重说各种各样的新鲜的配色，或者说是一些比较流行的一些风格。以前大家买手机可能就是黑白灰，或者学苹果一样就推一个金色、银色啊，什么什么深空灰。结果现在你看，其实苹果在色彩方面已经完全跟不上趟了，而它也要推向这种Ten R，包括像之前那个 S 型多彩颜色。但实际上这个部分上头，这个我们的整个的，就是安卓厂商反而在色彩上更加的出色一些。那么安卓厂商这一次，比如说荣耀，它推出了一些非常多的色彩版本，这一次推出的是一个红色，大红色的一个版本。但是它这次的背部设计又比较有趣，我们在节目中给大家展示过这个荣耀 8X 这个产品，然后它其实用的是一个双层式分段式的一个设计，很像一个卡片机的这么一个设计哈。然后它这样的话可以去让就是整个的后背设计比较有质感。那么这次也推出了一个红色版本，它是小号的 8X 跟大号的 8X Max 两个机子都是有红色的一个版本的。其实我们在现场也拍了一些图，然后你会发现说现场所有的整个的布置全都是红色的，全都是大红色。对，看苗亮能不能把那个我们的现场图片给大家调出来一下。 好，让我们导播老师就操作一会儿啊，咱们先聊着，就说为什么是有这个红色，难道是因为离新年近了吗？ 其实红色倒不是说离新年近，因为其实你看从大前年开始苹果也出过那个红色嘛， 对， 就是red 那个配色， 因为通常是喜庆的代表嘛， 对，喜庆的代表或者是张扬的。因为我们说现在的手机越来越像是一个在我们身边的这么一个，就是它讲是一个随身的装饰品啊。那么装饰品的话其实更强调它的颜色工艺和设计，不只说它的实用功能。所以说手机也有不同的颜色配色推出，包括像蓝色、红色，包括是今年也会有明黄色、蓝色，这些都成为了很多厂商今年去推出的一个非常主要的一个配色的部分。 哎呦，但是这个自古以来这红色其实是我们中国人节庆当中不可或缺的颜色，所以总体来说我们中国人就比较喜欢这个颜色。 对， 所以这一次把这个魅焰红这个版本提到最前面，也是应该主打就是咱们中国市场 主打。因为它其实发布的时候这些配色都已经发布了，但是荣耀很少针对一个特殊的配色来进行一个专门的发布。那么这一次是专门针对一个红色来进行一个发布，其实也是有非常多的一个针对性的，大家可以看得出来。 荣耀 8X 这个魅焰红这个版本拥有4+64的全网通版，还有6+64全网通，还有6+128全网通，这三款售价分别是1399、1599和1899，还挺接地气的啊，这个价格。 对， 然后这个用户基本上是从9月25号10:08后，到这个它的网络上的几大官方网站，应该是六大平台上就可以进行购买了。然后这一次在配置上面，咱们聊一聊。这次新闻稿里面提到四个字，说配置上无可挑剔，应该指的是在千元机的这个情况下，应该是一个性价比比较高的选项。 对的， 首先我们了解一下它的配置，是6.5英寸的窄边框的全面屏，还有高达91%的屏占比，将这个旗舰机才具有的产品优势现在普及到了千元机上。另外前置1600万的 AI 美拍和后置2000万的 AI 双摄，让用户呢可以实现 AI 的逆光人像、 AI 的场景识别，还有 AIS 超级夜景等多种玩法。6+128G 的超大内存呢，配以独立三卡槽的设计，实现了400GB 的这个储存扩展，高达3750毫安的这个电池的容量，智能的电功能助力下呢，更是如虎添翼。同时呢，这个内置的 AI 通信技术，不仅在这个进出电梯场景的时候，也可以实现最快3秒恢复 4G 的网络，还能达到京沪高铁5小时全程不掉线，解决商务人士在高铁中的失联困扰。这个厉害了，因为说实话，在高铁上，有的时候坐个几个小时的高铁，稍许无聊，我还是选择愿意打个游戏。尤其荣耀手机专门是为了这个游戏所打造的一款游戏手机，但如果这个网络断断续续会影响队友，队友会觉得我坑他们， 所以呢，如果是能够实现刚才他说的三秒恢复 4G 网络的话，对队友来说是一个好消息。 他发布会的时候特地强调说他在网络上的重要性，因为其实我们讲现在很多的手机产品，最要命的一件事情，其实真的不是说玩游戏或者是什么又不好，而是说信号啊做的不太好，包括通话不太好。这一次他其实上次发布会有一个怎么讲，有一个遗珠，就是没有公布的事情，这次也公布了哈。它有一个大号的产品叫荣耀 8X Max， 一个大号的产品。这次它公布了新的配置，就是骁龙660的那个版本。660的版本的话，这次是有一个新的一个上市时间是10月8号就上市了。那么如果你想要买一个大号的手机，那个有7英寸大号的手机，而且想要性能高一点的话，那么这次有了一个新的选择。因为以往只有要么是636，就是比较性能没有那么高的产品，要么就是说像荣耀 Note 10那样子的，要卖到接近3000块钱的旗舰产品，中间缺一档，哎，这个我觉得那个配置又不够，那个又太贵的，以前就很难选，现在是中间这一档正好补上来了。骁龙660也算是一个去年非常流行的一个主流的一个处理器，性能也完全够用，包括玩游戏也会比这种入门型的产品更好一些。那么它没有公布价格哈，我估计那个版本会在2000元左右。 嗯，但是我其实还有个疑问，就是之前我们已经知道几个月前就出了荣耀10了， 对， 而且其实到当时我还操作过，其实还挺流畅的。 对， 为什么现在要翻回头来一个 8X？ 8X 其实原来叫畅玩 8X， 它是主打千元机的，你会看它的价格是不一样的。哦，比如说荣耀10， 它们不是一个系列， 它不是，它原来是荣耀畅玩的系列。 哦， 但是畅玩这个系列，这个机子做的越来越高端。比如说小航上次拿到这个机子来的话，拿给你面前，你不会觉得这机子是一个卖千元的机子， 看不出来， 所以他会觉得说这个档位跟他以前的定位有一定差异了，那他就把它从畅玩那个系列里头给拉出来了，拉到了一个1500的档位上的这么一个部分来。 哦，所以说这个应该是在这个同一系列是有所提升的。 对， 但是呢其实正好是填补了中间没有断档的这个空白。 对对，正好填到了1500啊这个档位上。因为其实你看荣耀之前我们讲，比如说有很多千元机，荣耀10是卖2500以上的产品，1500产品在哪儿呢？哎，这个就是以前不多，那现在它填上了这么一个档位。 哎，我想了解一下，就是这些配置上面咱们刚才看了看啊，它首先说屏占比达到91%，这个还是级别很高的。另外这个6.5英寸的窄边框，就咱们看外观的配置，其实都已经不太像一个千元机的配置了。 对对对对对，好，不知道现在有没有看，可以看不看到图？如果看到图的话，大家可以看起来真的不像一部千元机的产品。 好像还是不能。我们歪屋的老师能不能帮我们努一努？要不重启一下吧？我觉得，哎，那个刘夏，我相信你是玩游戏的。 嗯， 你脸上写着三个字玩游戏。你有没有试过这个荣耀系列玩游戏？ 嗯，没有。 真的没有啊？ 真的没有过那个。 其实是这样的，因为包括你看那个完善，你自己用过荣耀的产品去玩游戏，其实他在游戏上面是做了很多。哎，我们现在看到一些相应的图片了，刚才在这个上头。 哇，可以看到了。嗯，这是怎么添加进去的？哇， 好， 真 你看这张就是刚才我们讲到的，就是他推出了这个就是采用骁龙660版本的荣耀 8X Max 这个产品，那他这个的确填补了一个中档的一个大屏跨界产品。那个机子其实很大，那个机子大概加起来有留下手里这个 iPhone X 加上我手里这个 vivo X23 两个加起来那么大，它满足的是一些想要大屏用户的一个需求。好，这个大家很熟悉的 Papi 酱。 好，有图片我们看一下啊。Papi 酱最近是频繁的出现在各个媒体间。 对对对对，这个但是还好，我觉得 Papi 酱，你看这是我当时用相机拍来的哈。Papi 酱有个好处，不会出现像某位网红你拍出来的跟别人拍出来的不是一个人的情况。 哦， 因为 Papi 酱基本上都是素颜出镜，所以就是去哪里，包括参加什么晚会、什么活动，都是一个人一个样。嗯， 你觉得比较真实是吧？ 对对对，真实。 然后呢，另外呢，我看看啊，这里面有好几张照片，我还是想看看这个前后长的样子。 对，它有一张那个手机的背部的一个大图， 应该是这张图片。 嗯， 大家可以看到。 好，其实你看现在就能看到这个手机它的玻璃材质，包括说它做了一个就是。 这是玻璃材质。 这是玻璃。然后左右它有一个分割线，如果你横着拿的话，它是不是很像一个卡片机？ 对。 这个设计其实在千元机头还蛮少见的， 很少见。 你想，这是一部1399元起的手机，就是现在的安卓手机厂有多拼啊！ 哎， 就是， 我就说这个配置啊，咱们就看一下。其实虽然4+64这是1399起的价格，但是勉强使这是够用的， 是不是？总比像苹果经常出一些比较坑的低版本，一般是没人选购的那样强。就是一个摆设，它只是有一个选项而已。但是这个我们提到的这个荣耀 8X 魅焰红版本，这三个配置你都是够使的。如果比如说对一些网络要求不高，或游戏玩的不是特别多，或专一只玩一种游戏，或者对照片没有过高要求，你选这个低配也是能使。 对对对， 它绝不是一个只是摆 在那的。而且它低配都已经是4.64了，就低配最低配置是664，然后呢它也有这个6.64跟6.128的版本。所以其实坦白来讲，我们讲现在的安卓的千元机用产品真的是很好。而且比如说有些朋友，我是认识一些朋友就用了一个 iPhone， 但是呢比如说他对 iPhone 的，比如说你像前一代 iPhone 它就有这个问题，现在还有这个问题，就是信号的问题哈，包括说续航的问题。那他用了一个这种我们叫这个便宜的安卓用户机去做一个热点，或者去做一个这种备用机，其实是很多朋友的一个现在的搭配的选择。 嗯，我们现场看啊，无论是这个展示的李小姐们，还是手上的手机，反正现场是一片红。 对， 让我们对这个颜色的版本已经有一个非常怎么说呢，深刻的印象了，现在来讲。 对对对， 所以我们拭目以待吧。总之现在从配置上来看还是很值得期待的。 对，而且荣耀在发布会上公布了一个消息，是它有它现在已经开了1000家线下体验店了。就是我们现在觉得荣耀是只在线上卖手机的，它不是像小米一样用的那种就是小米之家的模式哈，它用的是这种加盟店的模式。 嗯， 那加盟店的模式的好处就是说更加灵活，而且在全国各地都能看得到。那其实未来很多朋友先抱怨卖荣耀手机的时候是，哎呀我看不到手机，我只能在网上买啊。现在你去线下店面也能看到荣耀的产品，就是可能玩一下，哎你就会知道说到底适不适合自己。这也是就是帮助这些品牌更好的让消费者要了解自己的一个方式。 你知道好货就是不怕比， 对， 人家敢开体验店了，就说明就是希望你感受， 摆在店面让你来看。因为很多手机我还是认识很多朋友，就是真的是要看到这真机他才敢买。因为很多人是觉得现在电商很方便，我下个单，但是比如说像很多我们叫标准化产品，像 iPhone 你不用看你都知道它就是这个样子的，对不对？那你可能上网就买了。那很多新产品，比如说很多新牌子的，比如说有很多从 iPhone 转向安卓的用户，他可能不了解这个品牌的产品是什么样子的，那他希望看一下。你像小米之家也好，像荣耀的这种体验店也好，像国美素那里有大量的这种柜台也好，其实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渠道。大家现在发现说去线下买手机或者买电器的人反而增多了，大家想先体验一把，先了解一下，毕竟1000多也是钱啊！我不想花了钱，最后买出来就是虽然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但退换货也是要我的时间跟精力的，对不对？那我不如一次性买到位。 嗯，所以怪不得我们要做测评呢，经常就是有的时候还是要横向比较，然后握一握手感，然后感受一下。好，这是这一条消息。我想最后还问一个关于 AI 的问题啊。我们知道其实是这个 AI 的智能效果和级别是跟这个手机价格是有关系的 啊，当然有关系。 但是像这组手机1399。我看他还专门提到了有这个 AI 美拍功能和后置2000万的 AI 双摄 啊，对，这个后置摄影的话，小杨当时拍了一张就是黑夜中的一个大楼的屋顶，非常的好看，因为它是用的那个 AIS 手持防抖。 嗯嗯， 这个技术之前是华为的 P20 才有的，就是比如说在一个很黑的环境里头，你要拿手拿出4到6秒，它能拍出一张非常亮的照片来。这个技术现在也被下放到了像荣耀 8X 这样的便宜的产品当中，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事情。就是虽然它便宜，但是我们不能说它拍照能跟 P20 Pro 一样，这是不现实的，它的什么传感器元器件都不一样，但是呢它可以说比之前的千元机拍照有了非常大的一个提升。 嗯，总之还是这句话，我们觉得这个总体来说荣耀 8X 系列的魅焰红这个版本在性价比方面是值得推荐的，尤其对于年轻人来说啊，在预算有限的情况下还是能得到比较好的用户体验。 对的。 好，这是我们这一时段的潮流风向标的第一条新闻。时间差不多，我们稍事休息一下，马上进入到第二条新闻，我们再了解一下 vivo 有什么大动作。 对， 好，稍事一下，稍后见。这里是智享生活，我是苗山。 真的有某一种悲哀，连泪也不能流，只能目送。我最大的遗憾，是你的遗憾与我有关。没有句点已经很完美了，何必误会故事没说完。还能做什么呢？

北京时间的17:31，欢迎收音机前的听友朋友再次回到 FM98.2 AM927正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每周五晚的这个数码网板块志向生活，我是主持人苗珊。今天我们的主题呢，要将和您聊一聊的揭开纷繁复杂的双卡双待，因为现在连苹果手机都已经出双卡双待了，那到底是不是双卡双待的时代已经来到了呢？今天邀您一起探讨我们的话题，欢迎您搜索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找到我们，或者您如果在微博上面，再或者在一直播平台，也欢迎您搜索活力982找到我们。好，再次请出我们今天做客节目的两位来宾，首先这一位同样是我们的老朋友数码达人黄浩，欢迎。 哎，明上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 另外这一位是我的同事刘夏，欢迎。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 嗯，刚才的风向标呢，我们了解了第一条新闻是荣耀 8X 系列魅红版这个版本，再跟大家重复一下，售价是1399、1599和1899，配置是4+64、6+64以及6+128的版本。总体来讲，我们刚才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性价比比较高的推荐。如果你喜欢玩游戏，预算有限的话，我觉得这款手机目前在千元机里面是相当划算的一款，对吧？黄浩应该可以这么说。 是的，嗯 嗯。好，下面呢，我们了解一下另外一个品牌也有新的动作了，那就是 vivo。vivo 今年是动作频繁啊，你看看又21又 next， 如今呢出现了23，而且在23之前我们已经看到真机了。已经预热过了，这次应该是正式上市了啊。 但这次他又说我们要上市后的机子，你们还能获得一个更好的体验。他这次呢是升级了他的一个屏幕指纹的一个部分。我不知道，因为这个刘夏应该没有用过屏幕指纹，你用的一直是那个就面部识别。 面部的。 对，你可以先讲一下面部识别，这个就是用面部识别来付款是什么样的一个体验或者是解锁。 嗯，首先呢就是一看它，然后就解锁了。 需要戴眼镜吗？ 需要啊，不是那个，摘了眼镜和不戴眼镜都可以。 它需要用一个特定的角度吗？就比如说特别近或者特别远。 需要，确实是需要， 就是得试几次，反正很少一次能成功的。 在晚上的时候解锁起来就是比较困难。 哎、 就是， 这个好像咱们上次在谁Latter在的时候，我们做过一次。 但是那个它只是一个面部解锁，因为苹果还不太，苹果是有那个 3D 结构光，所以苹果它的那个它的整个的安全密集会更高一些，所以可以用于支付。那个有人当时出过一个尴尬的事情，比如说，因为为什么我要先说面部识别呢？是因为当时很多人一直在争屏幕指纹和 3D 结构光谁才是未来。现在看起来的话，其实屏幕指纹占了上风。对，因为基本上我们罗列一下哈，小米8咱们上周刚报了新闻，小米8也出了屏幕指纹版、OPPO 的 R17 也是屏幕指纹的、华为的那个 Mate 2S 就是跟保时捷合作，保时捷设计合作那款型也是屏幕指纹的。然后呢，不出意外，三星在下半年的产品也会上屏幕指纹。 这个操作起来比较容易， 就是 容易实现。 对，它是更类似于，比如说你看，它就更类似于普通用户的一个这么一个选择，就是我直接拿到它，看到有个亮起一个东西来，然后直接一按，哎，这就解锁了。大家一开始抱怨屏幕指纹的问题是什么呢？是说屏幕指纹它的识别率或者识别的这种速度不够快，我得按半天，我还得沉着在，因为之前像那个后置指纹识别，我轻轻一碰就能开了，大家觉得这个体验不好。其实屏幕指纹这两年它有一个原理的变化，之前是下面有个方形的一个传感器，你把它按到方，就跟我们那个就是后面指纹一样，它是传感器在底下按上去，然后去识别。现在呢，它叫做光电屏幕指纹。 嗯， 什么意思呢？我相信很多朋友用过家里那指纹锁，那个指纹锁它有个光打上来，你把那个指纹锁的盖儿一掀起来后，有个光打上来，哎，触一下，它实际上是对你指纹呢拍了个照。那个你想，如果要让指纹识别的快的话，那就是拍的这个照片要尽可能的清楚，尽可能的分辨率高，尽可能的没有别的什么干扰，它就可能解得越快，对不对？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理解，是现在的屏幕指纹是它屏幕下面有一个特别小的一颗摄像头，它在下面拍你的照。所以利用这个技术呢，这一次这个 vivo 推出了一个新技术，叫做屏幕指纹的 DSP 加速。 DSP 加速， 我们先讲这个技术，之前用在拍照上头。我举个例子，比如说你现在拍夜景的时候，以前用手机拍夜景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一，它不够亮，它是黑黑的；二，噪点特别的多。有了 DSP 技术之后呢，拍照有个非常大的进步。比如说我一秒钟拍了10几张照片，我把这十几张照片呢 叠加起来，那亮度是加起来的、哦、然后这样的话就会很亮，而且呢它因为噪点它是会重复的出现的，那我可以把这十几张照片加起来之后去进行一个降噪的算法， 就捕捉那个噪点最小的那个部分， 对，然后诶去把它做个降噪，这样出来照片呢又亮又好。这个技术能不能用在指纹上呢？现在用到指纹上了。 哦， 你看它现在传感器就是个拍照，对不对？ 嗯。 那它解决的问题是说，我这样子拍照的时候，它可以尽可能的能把这个指纹拍得清楚，没有其他的干扰的图像。那么这样的话，它就能加速它的这种解锁跟它，而且呢，它现在因为手机里头有了独立 DSP 之后，我不用再靠处理器去单独来算，说我要识别出来，我专门拿了一块 DSP， 我来加速计算，所以整个一来的话，它的整个的解锁速度跟解锁的这个准确率就会更高。所以现在你看到，你看，我记得是年初的时候，准秒上看过那个大机器啊 ，X20 Plus 那个机子，对，那个是第一次你看到屏幕指纹的产品，那个时候其实还是需要稍微的停顿一下，而到了现在 X23 的时候，基本上属于说 瞬间 我按上去，立刻。你可能连那个动画都没看完，他做了一个水滴的一个动画，你动画都没播完就直接出去了， 哇！ 所以现在基本上就是因为其实说实话，像这种解锁啊，像这种认证，最好是无感的，就是让消费者感觉不到有过程是最好的事情。所以慢慢正在往这一步方向去走。我们可以看一下现场图片。 好，咱们看看啊，首先是老板发言。 对，你看他现在这个旁边的这张图，就是说他现在 vivo， 因为 vivo 是最早开始用屏幕指纹的厂商，他已经用了140多项的这种专利，包括说，因为我讲一下，其实，懂拍照的朋友大家知道，说只要拍照就会存在有那个就是所谓的光学透镜啊什么之类的，这个下头它是有一个 f1.5 光圈的透镜的，因为光圈越大，它的可进光越大。比如说它是光电的，所以说按上去的时候，它是有一个光在这打着的，那么它会让你的指纹看上去更加的清楚。 我想知道一下，一般这个副总裁愿意上现场给大家介绍，一般都是总裁副总裁级别的话，他会对自己产品特别有信心哈。 对对， 是吧？ 因为 vivo 在屏幕指纹这块真的是一直，而且现在市面上上市的很多，前段时间还有不停的有人就是在拿 X23 跟其他的两个厂牌的这个就是体验不是那么好的屏幕指纹的产品相比，然后那两家厂商的公关就非常的尴尬，说你们能不能少出点这样的对比。但是媒体就说没办法，就是这是实情，就是因为毕竟 vivo 现在做了四代， 对， 就是它起步是早的，而且呢很多东西是它主动去研发做的，那可能那我自己研发，我肯定先用我自己，先用自己好的东西嘛，那可能别家这个东西可能被别的厂商用了之后，只能用到他们用过的前两代产品，那你肯定是体验上是有一定差距的。 嗯，你不得不说啊，就是我最早知道这个屏下指纹这件事儿，就是从 vivo 那儿知道的。 对， 所以第一款机器也是那个，所以总体来说，对这个功能方面，我目前觉得一定是他们做的最好。 对， 就像你刚才说的，走得快嘛，走得比较靠前。 你像有的厂商赶得比较快，第一次做能做到第三代了。OPPO 能做第一次做就能做到第三代了，这个属于赶得比较快的。 尤其在机械摄像头赶得也很快嘛。 对对对，但是它没有办法像 vivo 一样，你像这一次这个 DSP 的技术，就是以前我们只觉得说是不是解锁快，就是那个指纹的传感器一个硬件就决定就好了。vivo 告诉你不是的， 嗯， 我现在还有这个处理器，有 DSP， 有高通的骁龙处理器来做加速的处理。那这个其实就相当于说我本来就很快，现在呢，我给它开了一 turbo， 我给它开了一涡轮增压，它更快了。 那我想问一下，这个安全问题是怎么解决？那假如说，如果我是其他人，我有你一个手指的这个照片， 对， 我贴上去之后，它会解锁吗？ 其实这样的，就指纹它有不同的以前，比如说像以前电容指纹识别的时候，这个情况是不会存在的，因为电容指纹它为什么要电容识别呢？它是靠生物电，但如果是指模的话是不会导电的，因为人体是会导电的 啊， 所以说如果很多指模是没有办法解决的。然后现在的这个产品呢，它的光电指纹在这个方面确实是比就是电容型的要相对差一些，但是光电它会，因为我们知道你再去怎么做你的指纹，有一个东西做不了，它里头亮光的时候会看到你的毛细血管，所以它会里头也会有些毛细血管的信息在里头。 哦，这样。 对，就是尽管现在我们说像苹果的三级结构光，它的安全性已经不错了，可以用于支付了，但实际上安全三级结构光仍然没有办法解决一个事情，你找两个真的特别像的双胞胎， 他还是能把他给 弄混， 但是指纹是不可能的，因为即使是双胞胎他的指纹也是不一样的。 所以从安全角度来讲，其实还是屏下指纹要更加安全一些， 指纹比大面上都是比面部或者是这种要更好一些。当然最好的是虹膜，虹膜那个是不可能有人有一模一样的， 我们秒杀过的998的就有这个功能。 对 总体来说，就是安全系数目前来说，这个面部指纹还是解锁多一些。 对，所以现在大家在找平衡嘛。比如说你看叉23这个机子，它不是说只有指纹，它有面部，但面部只能用于解锁。 嗯， 比如说你有些加密的动作，不好意思，这个就是面部是不能进行的。然后呢，它你像现在比如说刚才这个刘夏讲到说，像 iPhone 的夜间的比较不好，现在其实很多新的安卓手机产品在这个上面加了一个红外传感器，就是它是有红外线的，现在我们看不到哈，其实它的红外传感器在这个地方，就是如果你晚上解锁的时候，你会看到这边亮一个小红灯，亮一下之后立刻解锁了。 嗯， 它相当于它是用红，因为红外光是不用担心有可见光存在的，它是用红外光打过来反射过去，那红外光就可以保证你在夜间也能解锁。 嗯， 所以现在其实很多厂商都采用这种搭配的方式，比如说解锁面部的比较方便比较快，那我就用面部去完成解锁的操作，而且加上红外之后连夜间的解锁也没问题。但是如果要支付有什么安全空间加密文件，那我用指纹去加密，选择不同密集的。其实当年国美那个机子也是这么做的嘛。 对所以解锁目前是一个组合型的， 对， 无论是解锁这个屏幕还是解锁这个支付，一个组合也是为了安全考虑。所以有时候就提到这个 ATM 之前提出来可以人脸识别取钱，我一直对这事儿很担心，直到今天我觉得是不是不太靠谱。 对，但是其实你看现在你想找一部不带指纹识别的手机都或者说不带指纹识别或者面部识别手机都非常难，大家一定选择二选一，因为你习惯这种方式之后，没有人再会说我还输一个密码，这个真的是不是一个， 对，很方便。 对， 而且屏下指纹这个事儿就是伸手没有多一步。 对， 比如说这个人脸识别对我来说其实还是多一步的， 你还得有，就是像我这种眼睛小的人，我会时不时的就真的是非常故意的要把眼睛睁大一下，你知道吗？ 就还得举得对正一点。 但指纹的话，其实你不用面部做任何动作，就一按，以前是一按，现在还是一按。而且很多人，我就是给大家普及一个知识啊，很多人会对屏幕指纹有一个误解，是不是屏幕必须亮了才能去指纹？不是的 哈。 现在是因为现在大家用的都是 AMOLED 的屏幕。AMOLED 的屏幕有一个特性特别好，叫做 AOD， 叫 Always on Display， 就是一直在显示。所以你看它上面时间跟这个屏幕指纹区域，它是一直在显示的。当然，它是在微移的，因为这样它不会烧屏。然后呢，你看到它之后，你直接按上去就好了。就你不用说，我还得先把屏幕点亮。有人担心说，我得先点亮屏幕，再去解锁，就感觉这是比以前要更麻烦的。 对， 其实不用。它直接在下面，直接你按一下就好了， 一步完成。而且现在基本提速的时候是越来越快了。 对， 嗯，哎呀，科技发展啊。刘夏同学，你没有问题吗？ 浩浩老师说的太快了，插不上嘴。 快吗？你是一直在坚持用苹果的是吧？ 我其实之前一直在用三星啊，也是安卓，但是后来就三星，就是不是说越用越慢嘛，然后后来就转到了这个苹果。嗯，第一台设备就是那个 iPhone 4，从 iPhone 4开始一直用，一直用到了现在的 iPhone X。 然后我想知道你下一步。 下一步我打算换安卓。 尤其看到 10S Max 那么差的信号，是不是？ 还有一个就是太贵了。 对， 哎，我跟你说，其实刘夏在我们同事里算是已经很舍得花钱，而且尤其在这种自己喜欢的产品方面啊，很舍得投入的人了。他都已经打算在 XS 上市之后不用，转投安卓，就代表了很多很多人。 所以我觉得我认识他，就咱们台很多的同事，包括主持人，都是这样的。比如说那个玉龙，玉龙就是也是换了个 vivo， 他换了个 X21， 他是上一个换代的时候， 他是上一个是 iPhone 6。他把 iPhone 6换成的，然后就是著名的在咱们台说那个就是 iPhone 的拍照跟女人有仇，刘甜甜同学，然后就换了华为之后就再也不想用安卓，不是再也不想用苹果，逢人便说，我跟你讲，苹果的拍照就是 毁三观、啊， 对， 还真实了， 对，就是完全跟女人有仇。然后你发现说他用了那个就是。他用了这个华为之后，你发现他朋友圈的照片变多了， 变美了，而且 不只是拍自己，他也喜欢他去拍。比如说，你像咱们，其实说实话，咱们电台前面马上秋天一来，其 其实电台前面秋天的秋色是非常好看的，然后你拍着树叶，其实很多人说哇，这是电台前面吗？这就是电台的前面。你用安卓出来的是和你就是你用安卓这些现在流行的拍照产品出来的，可能跟苹果出来的就是不一样。 就是我发现有一部好的手机，你的生活都美好了， 对， 然后想分享的东西也变多了， 对。其实我觉得买个产品，买电子产品不就是这样吗？就是买一部能让自己更开心更舒心让自己生活更好的产品。 嗯，我刚才几张图片还没有分享完哈，咱们简单看一下。第一张图片呢是他们副总裁哈现场来给大家介绍， 他分享的是专利的部分，有140家多件的这个专利的部分。 嗯，然后呢第二张图片， 嗯，好，你看那这张呢其实讲的就是说它采用了这个跟高通合作去做，因为我们知道高通的处理器有 AI 的功能，其实你不要小看 AI， 这一次的那个屏幕指纹里头它也有 AI 的计算能力，因为你不同的人你在摸指纹的时候不是所有人都是会正着按上去的，因为你想看你是很多人其实是这样子的，那你不同的角度它的指纹它是什么样子的，其实要通过 AI 去进行一个尽可能多的一个适配，可以估算出来说它的周边是什么样子的。 嗯，这张图片呢表达了是屏幕指纹的 DSP 的加速技术。 对，这就是它这次技术。这个技术呢说一下，所有 S23 的用户有福了，是在10月份的时候将会获得推送，也就是说那时候现在它的这个10倍速度就很快了，在它推送之后会更快。 哦，在软件的升级。 对， 哇，这也很赞。下面这一张啊，同样也是这个加速技术，这应该是 vivo 自己的自己研发的一个全新的技术。 它跟高通一起去做的，它有个 secure， 你注意它有个 secure 是安全的意思吗？它其实是说 security， 这个指纹它不会上传到任何的地方，它存在这个 secure DSP 的内部，就是这个手机如果一不小心丢了，你发现很多手机现在是丢了之后，包括 iPhone 也是没法刷机。 变砖头， 必须要解锁就变砖头了，那么别人也不可能说把你的指纹倒出来，不可能，它是完全被封闭在内置的空间里头。 哎，所以现在其实那个偷手机的人越来越少， 对，偷手机的人变少了， 这偷了也没用。 但是 iPhone 有个新的方式，我顺便讲一下，就 iPhone 会给你发一条短信，会有那个诈骗团伙给你伪装的发一条短信，然后说请你登记一下你的密码之类的，看到这种千万不要。 iPhone 从来不会，苹果公司从来不会，很多人去登录之后相当于就把自己的 Apple ID 的账号密码告诉了别人， 嗯， 他就远程的把你机子锁住了， 嗯， 你想解锁是不是给我钱吧。 其实无论是哪个品牌手机供应商是不可能要求你提供个人密码的， 对，不会， 手机是个人， 所有的单位都不会，注意哈，所有的单位都不会找你提供个人密码。以前买机票的时候还有那种就是需要说你提供一个就是那种卡号跟那种之类的，现在那种买机票的那种方式电话订票也改流程了，现在是直接给你下发一个短信，你短信里头打开一个标准的网银的页面去那儿付款去，航空公司也不管你，也不会找你要什么密码东西， 完全都是你个人操作的。 对， 嗯，好，最后一张图片，说了第四代屏幕指纹的技术在刁钻场景下的解锁速度显著提升30%。 好，我讲一下什么是刁钻场景 啊。 用过指纹识别用户，大家肯定有个感觉，在两个场景下是比较难的。一， 晚上 脱皮儿，不是 啊， 晚上不影响，晚上其实不会有任何影响。 脱皮儿， 手指脱皮儿， 啊， 还有包括说手指比较干，比如说冬天的时候你按上去没反应。就之前很多是这样子的， 有可能冷也会这样吧。 二，因为现在是光电屏幕指纹，你注意到它解锁的时候它下面其实有屏幕上有个光， 嗯， 你注意看啊，我再演示一下，你看它屏幕下面其实有一个光出来，那有的时候太阳有直射的话，就比如说我们夏天大太阳天，太阳有直射其实会干扰到这个里头的光，它会外面的光跟里头的光同时有干扰，这个时候它就是利用这项 DSP 的加速技术和 AI 技术去进行了个优化，那么尤其在这两个场景下它会有非常多的一个部分。因为当时 X20 Plus 很多人抱怨那个机子不太好用屏幕指纹的时候，其实主要因为上市的时候是冬天，手指比较干，手指比较干的话其实很多时候你看不到纹理，或者纹理是一个比较粗糙的状态。 哦，这个上市时间也非常有讲究。 对的， 比如说现在就还好， 现在其实很好，然后过几天可能那个到冬天的时候又会有问题。夏天当时的问题是说如果太阳正直射你的话，其实它可能会对你的识别有问题，因为你想一下拍照吧，你中间是一个指纹，旁边全是亮的全是白的，那可能你那个指纹就看不清楚它的纹理，其实是这样子的。 那要是手上有水呢？ 其实水对光电指纹还好，因为水，你想你手上即使有水你把它按下去了之后，这个水也被你挤旁边去了，但是对于电容识别就有问题，因为电容识别呢，是要靠导电的，但是水是导电的就产生干扰， 所以其实光电屏幕指纹手上有水反而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因为你哎呀，你想象一下，你按下去之后，其实你的手指就被按平了，这个水就被你挤跑了。 知道了。你又可以换手机了。我个人觉得 vivo X23 其实是还是一个各方面比较值得让人期待的手机，尤其之前黄浩已经拿到测试机，我们都看到真机了，确实挺好的。 就是尤其给你拍了广角的照片， 对， 确实是我正打算要换呢。 拍完照片之后，我发现我瘦了20斤，觉得有这样的效果。 还有媒体相机、视频媒体、抖音都能媒体， 就视频过程当 中实时的，你可以调肩腰。那个腿部就是之前不是网上看到过一个就是一个视频嘛，就是有个小姐姐在跳舞，然后一拉，哎，立刻瘦了， 立刻变化， 就是她用的就是那技术。 哇塞！请问、 就是、什么都不能信，什么都不能信。 请问我这款申请了，什么时候能看到？快给我催催！好，我们最后了解一下这个价格吧。刚才已经说了有这个比较颠覆性的技术， 对，其实价格还是原价格，因为我们讲了这个技术比较好的是它是针对老产品的一个软件升级，所以说呢其实所有的老用户，这是安卓手机的一个好处，就是你看、就是你即使是老用户，你不用换新手机，直接升级就可以获得新技术，它直接推送个 OTA， 在10月份会推送个升级就有了、 所以其实相当于是一次更新， 对 吧？好，我们了解一下这个，如果最近想买的朋友关注一下10月23号，哎，不对，10月内还没有具体日期， 对 吧？ 没有具体日期，在10月内就会获得一个推送。 哦，应该是过了11了，应该目前来看，过了11之后关注一下这个 X23 应该正式推送上线。 然后我们也说，我们也希望这个产品像 X21 啊，因为它是软件升级嘛。虽然我不能解决它以前的传感器的问题，但是老传感器加上这样的新技术，可能有一定提升。所以我们也希望说，像 Next 啊，像 X21 这些老产品也能获得一个推送。 比较好的体验，总体来说这个更新很快，因为我们知道之前刚刚落幕不久的世界杯期间，那个时候 vivo 还赞助的是21，那时候主打产品 21和 next 那个产品， 对，和 next， 现在短短大概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又有新的产品了，所以其实在屏下指纹的技术方面我们是非常值得期待的，而且以后这个用户体验以及用户安全体验方面也是 vivo 厂家这个比较关注的一点，所以呢稍后如果大家有换手机的倾向的话，今天推送的这两款手机推荐，一部是 vivo 的 X23， 另外一位是这个荣耀 8X 系列的魅焰红版本，大家根据自己的预算吧选择合适自己的手机。那今天和大家聊的话题呢，在下个时段我们即将正式开启揭开纷繁复杂的双卡双待。您对双卡双待的手机有什么疑问，或者您希望在这个双卡双待的手机当中获得有哪些的要求渴望的体验呢？希望在下个时段当中呢，欢迎您加入到我们的讨论当中。希望您搜索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找到我们，或者在一直播平台以及微博上搜索活力982。这里是智享生活，我是苗珊，稍事休息，稍后接着聊。

北京时间的18:02，欢迎收音机前的听友朋友再次回到 FM98.2 AM927 正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每周五晚的数码板块。哎，别再聊天了，正志向生活。哎，你是没有发现我们的节目已经开始了吗，这位同学？好，这里是志向生活，我是苗山，欢迎各位回来。如果你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交流，也希望您搜索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找到我们。如果您在微博上面或者一直播平台上，也欢迎您搜索活力982找到我们。今天呢，和您聊的主题呢是揭开纷繁复杂的双卡商贷。再次有请我们的两位来宾，首先这位是我们的老朋友数码达人黄浩。 哎，苗山好，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黄浩。另外这位是我的同事刘夏。 晚上好，大家好。 就是这个人一直在广告时段聊不停，一直到开始了都没有意识到，这位同学你有什么问题你现在大点声问，也代表我们问问，我们也听听。 我问的就是这个屏下指纹光感屏下指纹的这个技术，就是在比如说在银行啊或者支付上面能不能体现。 其实所有的指纹都是一样的，这也是屏下指纹的好处。就是我以前大家想的是不是我换了屏下指纹之后，以前呢我要用指纹认证的，比如说像支付宝微信不能用了，它其实端口是一样的。而且其实现在指纹能用的场景比大家想象到多得多，比如刚才大家演示了招商银行的客户端可以用，星巴克都可以用指纹支付。 哦，是吗？ 对， 是吗？ 星巴克都可以用， 就是比较成熟的比较紧跟年轻人的这些 APP 应用们， 就只要是 APP 端口那儿有，就是有指纹端口的，不管你是后置指纹还是屏下指纹通用， 它其实是一种渠道而已。 对，它只是就它中间是一个通道，就是我手机不管你用的是什么指纹识别，只要你是指纹识别我都能接得进来。但是面部识别我需要单独再开一端口，所以大家会发现说能刷脸支付的不多，但是屏就是能指纹支付的，不管是后置指纹的还是前置指纹还是屏幕指纹的都可以。 其实我个人不希望这个刷脸指纹能成型， 因为还没想好呢就嘣就出去了。 对，比如说我凑过去看看，我说哎这个怎么样，夸已经买了，这也太可怕了。我还是支持是屏下指纹的，还是有这个思考过程，还有我一主观能动性的动作还是比较好的。好，我们正式今天的主题吧，这个双卡双贷手机。黄浩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的双卡双贷手机的现状吧。 好，其实是这个样子的哈。我们有几个这样子的，其实因为大家第一次现在看到苹果的发布会上说那个 DSDS， 就是它叫SIM。Door Standby， 就是翻译成中文叫双卡双贷。 真没想到这是一个汉语拼音的大头字母 啊！不是汉语拼音，是英文，是 DSDS Door。 Door 不是 Door， 不是汉语拼音吗？ 不是，那个可能我发音不太标准 ，Dual。 哦 ，Dual Door。 Door。 哦，我想的是多。 不是。 然后卡也 SIM 卡。 SIM 对 Door Standby 啊， 待机。所以。双卡双贷这个词呢，其实大家现在很熟悉了，就是两张卡放在你的手机里头，它可以两张卡同时都有网络信号，那么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选择去需要去选择卡一或者是卡二去进行一个打电话或者上网的一个操作。那如果我是待机状态的话，我卡一卡二都能打得进来，因为早年时候真的有过双卡单贷的产品，因为当时的天线没有能好的解决。 双卡单贷 就是只有一张卡能待机，就是我里面插两张卡， 一次只能用一张卡，对吧？ 其实现在也是一次只能用一张卡，但是呢，两张卡都有信号，我是可以待，大家理解待机的状态。 对，我其实也不太知道待机到底是什么状态。 举个例子，比如说两张卡都有信号，这个时候就是两张卡都在待机， 它就都用着呢，转着呢。 对，但是这个时候我想打给卡一或打给卡二，都能打得进来。而不是说我打给卡一打得进来，打卡二，哎，您电话处于关机中，您打电话就不在服务区，那不是这个样子的 啊。所以是这样的，比如说我现在正在用卡一， 对， 然后这时候有人给我打往卡二打了个电话，可以接进来的吗？ 可以 啊。真的吗？ 对， 这相当于对我来说这就两张卡同时用啊。 但是断了 啊，断没问题。 对， 但是对我来说这 就 相当于 这个就是双贷 哦， 这个是通用的，非常通用的双贷。这个其实4-5年前安卓就做到了啊。对， 我是一直用苹果的人， 所以说很多苹果用户其实对于这个双卡双贷真的是没有太多的 了解 概念。其实现在通行的双卡双贷基本上都能做到说两张卡它是可以随时，所以比如说最经常的情况嘛，现在很多人是这样子的，比如说我有一个老卡号，那个老卡号我不想换了，因为换了的话很麻烦，我要通知每个 人， 我的单位，我的重要的不是通知我的身边的朋友，因为很多身边都用微信了，重要的是我得去各个 APP 服务商各个银行去改我的那个登录登记的那个电话号码，这个特别的麻烦。 对不对？因为很多的各种 APP 服务大家是用手机号来注册的、 嗯、 怎么办呢？那个号我去办一比较低的套餐，您能打电话找不到我就好了，我也不用再打电话。 嗯， 我去办了一个什么大碗卡呀，什么冰淇淋套餐啊，那种流量特别多的，把它放在卡二，哎，去上网。很多人是这么用的，用卡一打电话，卡二来上网。这样的话，我每个月的资费能够大幅的去进行下滑。比如说，你像冰淇淋套餐，很多人就办那个99或者79元的那种套餐。然后呢，这样的话，我搭配一个，比如说像移动有那种8元保底的卡，那加起来的话，每个月不超过100块钱，每个月流量可以随便用，这不是一个很好的事儿吗？对吧？那这种用户其实是非常典型的现在双卡双待用户的一个场景，因为大家以前很纳闷，什么样的人在用双卡双待？结果这两年一看，好多人，大部分人都在用双卡双待。中国人其实平均下来的话，每个人有1.8张手机卡，平均下来。 那相当于真的是人人在用双卡双待了。 对，因为现在尤其是这种资费政策更加就是活跃化了之后，其实很多人选择说把流量资费跟电话资费分开用。还有一种方式是什么呢？因为这几年很多朋友饱受垃圾来电的一个困扰。那很多人会去办这种所谓的一卡多号，比如说我给到一些服务机构的，我给你一个副号，反正那号我也不常用，但是副号跟主号呢是共用同一个资费的，同套资费的，我主号你们都不知道，副号一打进来，哦，我就知道是哪个开发商又把我的那个给泄露了，那我可以去找人家去，或者是反正那号我也不常用嘛，你骚扰我也无所谓。所以其实你看这种一人多卡的模式其实现在非常的常见。 嗯，哇，真神奇。我以前还在想，我对我来说可能只有出国旅游的时候才需要可能有两张卡的情况，而通常这个苹果用户来讲大多数可能就会带一个备用手机。哎，我还想知道一下黄浩，就是如果像你刚才说的有一张卡主要是流量，另外一张卡主要是通讯的话，我能不能用卡二给卡一供流量？不能吧、 嗯、你的意思是卡二给卡一供流量是什么意思？ 哦，因为他们俩是两个账户嘛，因为两个号嘛。 嗯， 比如说我的所有的游戏账号都是卡一，但是我卡二可能是个大网卡，有特别多的流量。 这个不，你走什么流量跟你的那个就是登录的账号是哪个卡没有任何关系。 所以呢，我是不能相当于一个手机里开一个热点给另一个号的。 不，你不是开给那个卡的，是开给这个手机的，因为你手机不插卡也能用热点，所以其实跟你什么卡没有关系。 那是这样的，比如说我现在用卡一玩，我能不能用卡二里的流量呢？不可以。 不是，我没理解你这个描述是什么意思。就是 你 现在用卡一玩， 比如说是我有个138的号， 对， 有个159的号， 对， 这分别是两个卡插在我的手机里， 对， 159的号里面有大概有20个G 的流量还没有用， 对， 我现在呢138的这里面就没有什么流量， 对， 但是我想拿138的玩游戏，我能不能用卡二的？ 不，这个不存在用什么玩游戏，因为这两卡都在你手机里头，就是你。我以为你说的是你的手机那个就是登录的账户是登的13138那个账户，没问题，账户跟这个流量是两码事儿。这个账户是只跟你的 APP 的服务商有关系，跟流量没有半毛钱关系。你可以做一件事情，你拿一个插了135的手机打了登录了一个，比如登录了一个滴滴账户，那个滴滴账户是189的，没有问题，这是两个完全没关系的事情。 哦，对对对，我其实想的是能不能把它这个热点打开，让那个号用。后来我一想，根本就不用这样啊。 对 呀、 啊，我直接把那个卡二、就是流量切换到卡二去就好了嘛，这个完全没有任何的必要。 哦。 所以这就是双卡双待非常自由的地方。 我其实当时对他唯一的遗憾就是双卡双待的问题，就是能不能真正做到我用着一，然后二电话也能打进来，不影响正事儿。那你刚才说这是真正的双卡双待可以达到的效果？ 它不是，这种叫双通 啊。双通 是这样子的，比如说现在能做到的事情，就给他普及概念，什么叫双通？比如说我们经常碰到一个事情，比如说很多 iPhone 会碰到这样的事情，我打了一个电话，嘣，突然来了另一个电话，都提示你是否接听这个来电，或者是保留这个来电，或者把前电话来掉。这个时候你会发现说我可以切换到另一个来电去。那如果是现在流行的双卡双待手机不支持双通的话，那如果卡一再来电话的话，卡二电话是打不进来的、 哦、 然后呢你挂了电话之后会有个短信过来告诉你卡二有电话，那你回拨回去吧。有一些手机能做到这么一个事情，就是卡一来了之后卡二提醒你来电了，但是如果你要接卡二的电话，卡一必须挂掉。 它同时还是不能同时进行，还是要只能进行一张卡。 对，它同时只能进行一张卡。 但是有全通的卡吗？ 有双通的手机，但是说实话，双通手机是几年前有的，因为说实话，双通手机设计比较难。双通手机得要求你两个天线同时工作、 哦、 现在你看手机里头全面屏基本上把天线空间都给挤掉了，那其实而且尽可能以前是两个基带两个天线，但现在都是追求高度集成化， 而且说实话，其实天线或者是基带越多的话，其实手机越不稳定，就元器件越多越不稳定，集成化设计是越稳定的。那其实现在为了，因为说实话，现在能要同时两个号打电话的情况非常的少见， 非常少，现在能打电话都少。 大家其实更多的要解决的事情是说，我卡一上网的时候，是不是卡着电话来了，卡一会断掉？那么有个新方式解决了，叫做双卡双 VoLTE 啊，这什么意思？ VoLTE 是一个大家现在很多人用上的技术哈，就是两个卡，它都是在用 4G 打电话的，它 4G 有个通道，这个电话大家可能听到更多的描述叫做 4G 高清语音通话。 嗯， 高清语音是它的一个优势，就是因为它走 4G 的通道，它打电话能像，其实很接近于，就是你很不习惯，因为打电话听到的声就跟咱们电台的声是一样的，你不是电话那种声音的感觉，哎，你会觉得恍如隔世，就是不是就很不真实。这是这个技术的一个好处。另一个好处是，因为它不需要从 4G 网络跳到 3G 或 2G 网络上去，那么就不需要把网络切断，那么就是你边打电话可以边上网。这样的话，如果以后双 4G 双 VoLTE 这项技术全都解决了之后，那其实就能更好去完成一个双卡双通。因为我不需要说卡一在 4G 网，卡二在 2G 或者 3G 网络，因为但凡出现两个不同网络的时候就没法双通。但是如果是两张卡都在 4G 网络上头，一个打了电话一个上了网，没有问题，因为走的都是 4G 的通道。 哦， 我这还有一个问题、啊、 哦，特别好，多多提问。 就是说我是 iPhone 的单卡用户， 对， 我在用 4G 打电话的时候，我是上不了网的，这是什么意思？ 好，我来讲这个事情哈，这件很复杂，因为三个运营商，国内的三个运营商有三个不同的方式。 嗯， 如果你用移动，非常好，可以边打电话边上网。 对，我一般就是这样的， 因为移动有那个 VoLTE， 就是移动不会，就是苹果手机不会显示哈，但是安卓手机会显示。它有两种显示方式，一种是上面会有一个 VoLTE， 一种是上面会有一个什么呢？会有一个 HD。 嗯， 比如说你看这个手机上面就有一个 HD 那个字样，就能很明显的看出来它是在使用这个双卡，就是这个 VoLTE 这个事情。那么打了 HD 字样的话，在你上网的时候，它不会，在你打电话的时候，它不会从 4G 网络调到 3G 或 2G。就是它是同时在进行数据跟网络传输的，这是移动，移动是最好的。 嗯， 联通其实也是可以的。 嗯， 因为联通我们知道，联通打电话的时候是联通会从 4G 跳到 3G。 嗯， 因为联通虽然也有 VoLTE 哈，但是北京联通包括很多地方的联通都没有开通那个 VoLTE， 那它会从 4G 滑落到 3G。 3G 联通 3G 是 WCDMA、嗯、WCDMA 这项技术是一个可以同时进行语音跟数据的技术，就是它即使滑落到了 3G， 但你发现说哎，也有那个上下箭头那个数据的图标，你边打电话也是可以的。 嗯， 电信用户就比较惨了。 电信不行是吧？ 电信是这样子的，电信 2G 3G 4G， 为什么电信惨呢？因为电信是这样的，我们先讲 CDMA 这个技术哈。CDMA 技术是一个已经扔进历史的垃圾桶的技术，因为这项技术已经没有演进了，它没有未来。所以呢 CDMA 这项技术呢，它 2G 是只能用来打电话的，不是，就是 2G 它是，就是它 CDMA 技术所有的通话都是通过 2G 来完成的， CDMA 的 3G 也是不能打电话的， 它就不能打是吧？ 对，它的 3G 就没有语音通道， 所以 CDMA 这件事儿目前已经慢慢的淡出我们视线了吧？ 对，但是现在呢，电信的问题是因为说，只有中国电信是最复杂的，因为我们讲哈，比如说你像联通最省事儿，联通 2G 是 GSM， 3G 是 WCDMA， 4G 是 LTE， 这三个是一个演进的关系，就从技术上来说是 GSM 演进到 WCDMA。再演进到 LTE， 所以它是可以平滑过渡的。联通用户最方便，当年买手机也是联通最好买，因为支持最多。移动呢 2G 是 GSM 的，但是 3G 用的是这个 TD-SCDMA， 是咱们中国的技术啊。然后呢在 4G 也用了 LTE 通用技术了，所以你看现在移动打电话，如果你没有开这个 VoLTE， 就是没有开这个 VoLTE 技术的话，它是直接从 4G 回落到 2G， 它不会回落 3G， 因为这个 3G 是突然冒出来的，跟这个不一样的。但是其实现在中国移动在各地也在关这个 3G 的网络， 对， 因为就是它的覆盖率也不是特别的好。 2G 也关了吧？ 移动没有那么快关 2G， 联通是把 2G 快关掉了。因为我们知道联通最烂的网就是 2G 的网嘛，但它 3G 网比较好，那而且他打电话是回落到 3G， 那 2G 网就没什么意义嘛，那就把 2G 网给关了。我讲电信啊，电信很尴尬， 电信的 4G， 因为它相当于只有电信是真正的运营两张网， CDMA 跟 LT 是完全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张网络，两张网怎么切换，技术难度是很高的。那他打电话时候要从 4G 的 LTE 网络调到 2G 的 CDMA 去，那现在电信呢还没有很好的解决说它的 VoLT 就是 4G 通话这样技术，那它就不能把 2G 网给扔了，因为它要扔的话 2G 用户打不了手，打不了电话。但是如果一旦打电话的话，它就到 2G CDMA 是不能 CDMA 的 2G 是不能语音跟数据同时进行的 哦。 所以电信用户最用要命的是玩游戏的时候一来电话崩你就掉线了。 CDMA 我记得最开始啊就是联通133-1101就有，另外呢以前还经常说去日本韩国旅游的时候， 对， 他们那边 日韩会有 CDMA， 然后美国也有，但是注意啊， 日韩没有了吧，现在 日本韩国都没了、 哦、 关了，都已经通通上 4G 和 WCMA 了、嗯、就你拿着手机去日本漫游的时候也是发现哎，漫游过去的是 LTE 4G 网络或者是 WCMA， 美国还有一小部分的 CDMA 网络 Verizon 的网络，然后也差不多也快该关的关掉了，只有中国还有这么大一个叫做伟大甩不掉的一个 CDMA 网络。因为 CDMA 当时的好处是什么，我们知道其实当 CDMA 有很多好处，就包括说 CDMA 什么好处，信号好， 信号好，对，而且很 好吗， 是 CDMA 当时信号包括很多地下室都有信号，因为 CDMA 的频段比较低，频段低的好处是它穿透力比较好，而且 CDMA 它可以用比较少的基站达成比较好的效果，就很多农村发现农村的 CDMA 信号比那个其他信号都好。 嗯， 对，所以这有大大当然的好处的。但是现在大家随着大家都上那个 4G 网络，都上 LTE 了，那这个就反而成为电信一个累赘了。所以这个是单卡用户现在面临情况。好，大家说了，单卡用户都要面临多这么多的问题，你怎么指望双卡用户能搞得清楚这些问题呢？这就是为什么iPhone 的这个 10S Max 出了这个双卡双待之后产生了一系列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很多朋友买回去发现说啊，这跟我想象的双卡双待不一样啊。因为很多人现在买回去发现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 iPhone 用户的卡儿直接没信号。 哦， 这是为什么知道吗？ 为什么呀？ 好，这又牵涉一个新概念，我们讲到叫双卡双 4G。 我这天带了三部手机，这三部手机就比较典型啊，这是三部安卓手机用的三个不同的芯片。因为其实我们知道手机它的双卡双待它的网络支持是什么样子的，它其实跟你用什么样的芯片非常重要。安卓手机现在用了最多三家芯片，比如说高通啊，大部分的高端手机会用，华为自己有自己的麒麟的芯片， 嗯， 然后呢比较便宜的手机很多会有这个联发科的处理器啊，就是那么我带了三个手机。其实现在主流的安卓手机都能实现一个功能叫做双卡双 4G 待机。好，你看尽管咱们这儿的演播厅的信号非常的不好，就是移动信号不好，但是可以看到这个华为这款产品它的顶上的这个栏上它是两个移动都是 4G、 嗯、 而且两个移动都是 HD、 嗯、 我可以靠更近来、 嗯、 看得清楚点。 可以。 好， 然后 Vivo 这部手机里头呢，我是放着是一张电信的卡和一张联通的卡。 嗯， 这张电信的卡联通的卡两个的都是显示的 4G， 而且你看电信的信号在这儿比较好哦，是 4G 加。 哇哦！ 所以我们说为什么电信的信号，很多人买电信是因为觉得电信的信号好。这部是诺基亚的 X5， 里面用的是联发科的处理器，这里面是两张联通的卡，两个都是 4G。 这款手机当时我们还说其实挺好的啊、哦。 对，正好刚才这个刘夏说到说打电， 我的是 4G 两格信号，只有两格信号。 是联通对吧？ 对、 啊、对，联通，你看这两张联通卡里面，差不多，其实也是两格三格，就差不多。我给大家正好演示一下，就是打电话进来会是什么样子啊？ 嗯， 刚才讲到了，比如说你看移动会不会回落？当然，咱们这现在移动信号不好，所以有可能出现什么呢？就是移动直接回落到二 G。 对对， 因为如果4G 信号好，它会在微信上面。我们可以试一下哈，比如说现在我打一个10086，好，你看现在在信号不好的情况下， 嗯， 卡一就直接回落到了二 G， 哦， 但是卡二还是在4G 待机。 哇， 这是移动的情况。但是按理说的话，比较好的状态应该是不会回落的，就是它的卡一也应该是在这个4G状态下。当然，因为出于稳定性的一个考量，注意一个问题哈，我们现在用卡一打电话，注意卡二上面已经没有4G 的标识了，卡二显示的是一个小沙漏 啊，所以就被占用了，对吧？ 对。就跟咱们 Windows 的时候，工作时它会有小沙漏， 所以大家知道这个机子就是典型的是一个双通， 这个是华为的吧， 华为 P20 就是它是双卡双待单通，其实我们讲现在的手机都是双卡双待单通。好，我们来看这个就比较复杂了，这里面我里面放了一张电信的卡， 这是什么手机， 这是 vivo X21、 vivo 21， 我们放了一张电信的卡，放了一张联通的卡。我们先来打这个电信的卡一，我们打一万号，注意你看卡一立刻变成二级了， 对，立刻也是回到二级。 然后这个时候比如说你看现在也没有任何的那个上网的标识，那么我现在如果打开一个网页的话，我要试着点击的话，你是打不开的， 打不开， 它会一直在我新动态上面走， 它这个资源被 页面还是我原来那个页面， 资源被占用。 对，然后现在我们可以来试一下那个什么呢，比较有趣的哈，你看我一挂电话又立刻回四 G 家了，那我现在用卡二来拨联通， 看看电信的情况。 好，你注意哈，它也是回落到了三 G 的一个状态。 哦，回落到三 G。 但是现在是这样子的，因为我现在并没有把上网的卡切换到卡二去，所以它只是回落到了三 G 不能上网。我现在做一个动作，我现在呢在手机里头双卡和移动网络，我把数据卡切换到联通。我一会儿我们再打个电话，你可以看一下，你看现在很快切过来了，切过来之后 我们现在等于就是通话通道和数据通道全部是统一了， 全部统一了。那大家来看看联通可不可以，我现在用联通的卡打电话，好，现在也切换到三 G 了，但是注意三 G 这边仍然有一个网标在这儿。我现在来随便来开网页，比如说我开一个百度， 我猜可能有，顶多需慢一点。 哎，可以上。 他有 H， 哎，他现在又回落回去到 H 加了。 可以上。 哎，可以上。 联通是可以实现同时打电话和上网同时进行的。 嗯。 所以大家就能理解说这三个运营商是怎么一个部分。所以说，当然我们也希望说电信能够快速的开 VoLT， 因为电信开了 VoLT 之后就能像移动一样，就是它全部都在4G网络之上了。 总体来说这个联通和移动就是在通话期间还是可以有网络的， 对，但是联通比较好，因为联通是都可以用，因为它不管是回落到 3G 还是说在 VoLT 都可以用，因为联通的 VoLT 还没有开，电信是已经在很多南方的省份开了 VoLT。 因为昨天有一个武汉的电台的朋友发了一条微博艾特我说，你看武汉湖北开了这个电信 VoLT， 我说什么时候开北京来，这功能我太需要了。对于很多玩游戏，尤其是用电信卡，因为电信现在有流量卡，玩游戏的朋友来说，因为电信网比较稳定嘛，你看它信号比较好，那就很多人希望他玩游戏，结果一来嘣，这个断线了，你就被冲掉了。 我跟你说，昨天小韩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就这种情况，我正在淘宝上玩一个赢积分的游戏，你知道吗？那个围棋游戏我只要参与就会获得十积分的， 对， 所以赢不赢输不输都没事。我刚一打开他电话一来，立刻我上面显示已失败， 就是掉线了， 对，已经掉线了。然后我一掉线，那个系统自认为我退出了，所以我当时赔了十积分。哦，这心里就恨呐。所以说这个很有必要。 所以说数据跟通话其实还是现在很多朋友很关心的一点，能不能同时进行。今天先跟大家讲的是就是单卡情况下，一会儿我们下半时段我们会来实测两张卡的情况下，我们拿别的手机来打它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哎，好，最后这点时间呢我们可以再稍微了解一下啊，就是中国咱们手机品牌在双卡双待这个领域 哦，那是 领先地位， 非常领先的，因为全球首款双卡双待手机是在中国联通当年的 C1333 网络里的，是酷派最早研发出来的。 哦， 酷派手里到现在为止还有很多双卡专利。有人说，如果酷派真的要找全世界手机厂收双卡的专利的话，收出来的钱不亚于当年摩托罗拉小向所有做手机的品牌说，你们都做了手机要给我交专利费。 哇，酷派现在还在吗？ 哦，酷派还在。但是酷派很可惜，酷派是因为经历了乐视那个风波。 哦， 如果他当年不被乐视收购的话，其实不会像现在，因为酷派的产品其实没有什么问题。 因为所以就说这个双卡双待手机最早是诞生在我们中国的， 对， 所以呢我们在中国的手机品牌在这个领域上一直有先进的技术。 而且说句实话，像中国厂商先做全网通，第一家做全网通的厂商是努比亚。 啊、哦、，Nuvia 第一家做全网通的厂商、哦，这是全球第一家。 全网通真的是一个跨时代的技术，我觉得。 因为但是这个是也是跟地域有关系，因为比如说大家要出去玩，你像门上你在德国待时间久，你在德国卖手机都是去运营商那儿签个合约就拿走了。 对， 中国用户是比较奇怪的，中国用户是喜欢去单独买一个手机再单独上一号的。 这种事儿就是在欧美是很少见的。 对， 欧美大部分是合约。 所以欧美市场里头反而不会有这种全网通，因为其实做了全网通对于运营商说不好，那你用买了我的手机，你去用别的运营商。要是我的运营商我也不喜欢，对不对？ 对， 只有中国市场是希望说我买一个手机可以你们都可以用，你不管你是用什么大王卡什么什么王宝强卡都能用，对不对？ 王宝强卡， 大王把大王卡大宝卡大奖卡现在都有了。 所以总体来说呢，这个双卡双待是由我们中国特色孕育的， 双卡双待和包括全网通其实都是从中国市场开始流行起来的。 嗯，那个刘夏同学下一部手机打算双卡双待吗？ 必须的 啊，都已经必须了啊！ 而且我想你 ，vivo， 你应该想换一个，就是流量便宜，就流量的那个，就是便宜的资费卡，然后去上网去做这种。 我现在有一个那个流量卡，但是我这用的是、这个、 如果你不 上 的话，他就得带一个猫，然后再带一个这个东西，再带两个东西。 对啊， 而且就是如果两个都没电的话，你还得再去操作它，你以后顶多是拿一个手机，顶多再带移动电源。有人担心说一个双卡双手机没电了怎么办，你再买移动电源就好了吧。 哎，可是就是两个保持待机的一直有信号的情况下，会不会对耗电量有更高的 双卡双待现在说实话肯定是比单带要整个耗电量高些，但是它都发展了这么多年了，所以现在其实因为现在基本上高通处理器啊，像麒麟啊，像联发科处理器里头它都是支持的、 嗯、 我不需要在外挂一颗别的芯片来支持、 嗯、 那其实它的整个的耗电就会大幅的减小。 嗯，随着苹果出了这个双卡双待以后，我们就发现了双卡双待手机的时代已经正式全部来临了啊！以后可能这是一个主的趋势。我们稍事休息一下，继续我们今天的话题，揭开纷繁复杂的双卡刷带的面纱。这里是智享生活，我是苗珊，稍后见。 如果这是你最想要的结果，却让我熟悉寂寞的轮廓，走过分岔的路口，是谁先转过头，都没再挽留，是谁先变沉默，嘴唇却在颤抖，在你消失的以后，想松开你的手，眼泪却太脆弱。你说要我快乐， 斯普瑞斯欧莱放大假啦，莱斯普瑞斯给你 surprise， 莱斯普瑞斯300礼券送你，国庆假期每小时都有幸运抽奖哦。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5点到7点，关注微信账号“温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百变辣妈原因，全能艺人小航，小河醉小雨，头架狂人苗珊，伪装小仙女一梦大猴，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流梦工厂。 体验评测数码资讯，科技大事件，我们在现场。 今天有好货。环球数码有新意，潮流梦工厂为您带来智享生活。 北京时间呢是8:32，欢迎收音机前的听友朋友再次回到 FM98.2 AM927正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每周五晚的数码单元，这里是智享生活，我是主持人苗珊。今天呢要和大家聊的主题呢，就是随着苹果新一代的这个型号手机上市，双卡双待真正的来到我们的身边。现在连这个大热苹果都已经用了这个技术呢，看来无论是大家对它的需求，还是市场需求，还是市场应用，看来都是双卡双待都是一个必然的趋势。所以今天我们要一起聊一聊如何揭开纷繁复杂的双卡双待的面纱。再次有请我们今天做客节目的两位来宾，首先这位是我们的老朋友数码达人黄浩，欢迎。 哎，苗上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黄浩。另外这位是我的同事刘夏，欢迎。 我是科技小白刘夏。 终于在我之后又有一位小白出现了。提到双卡双待，我们刚才也聊了一些技术层面的问题，从这个诞生到环境到现在的应用，那现在我们要实体测评一下双卡双待到底如今的技术进行到什么地步了。今天黄浩带来不同的手机，咱们来看看不同网络包括不同的手机型号，然后在不同的技术下他们是如何实现真正的双卡双待的。 好，我们有三款不同的手机，分别代表了三种不同的就是芯片的提供商。这款是诺基亚的，我们分数开始。这款是诺基亚的 X5， 然后用的是联发科的处理器。 嗯， 其实我们讲联发科其实在双卡双待上是做的很良心的厂商。 嗯， 因为举个例子，像双卡双待双 4G 双 VoLTE 这个技术，像高通是把它放在了比较高端的手机，比如说你买到2000-3000的手机才会有这个功能。 嗯， 联发科是你买一个599的手机也会有这个功能。 599， 红米6A，这个产品用的是联发科的叫做黑6 AR2 那颗芯片，那个芯片同样具备双卡双待双 4G 双 VoLTE。 可是效果怎么样？无差。 其实没有差。 哦。 然后，其实我跟大家讲一下为什么双卡双就是双 4G 双 VoLTE 这个功能有那么重要。我们知道一些事情，比如说，你像很多的国家跟地区，2G 网络其实已经关掉了的。像咱们中国台湾地区，像这个澳大利亚，像日本，像美国的很多地方，你要是卡二还是2G的话，你会发现说压根儿没有任何信号。 嗯， 因为那儿的2G网络已经关掉了。这是为什么很多朋友最近刚买了 iPhone XS Max， 然后呢就出国去玩，然后呢里面插了双卡，结果发现卡二没信号，没信号，没信号。 发现我花了一个双卡双待的钱，但是享受了跟以前的手机没差。 iPhone 现在目前的卡二是以2G 待机，iPhone 没有办法做到4G 待机。 他凭什么卖10000多呢？ 这个要问苹果，要问库克心里是怎么想的。好，所以这是当然，那个苹果说后续会通过软件升级，我们先姑且认为说，其实它里面英特尔那颗基带芯片其实是支持双卡双4G待机的，可能是因为它自己还没做好什么运营商适配，就上了。但是我们也打一问号嘛，为什么连599的红米、荣耀都可以做到双卡双4G待机，你的不行？就是很多时候有些解释听上去还蛮没有， 就是差技术呗。 对，没有力道的，也 就我们的技术没卖给他，就不给他使。 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哈，当然现在我们说一个事情，就是现在所有的双卡双待基本上都是所谓的单通。 嗯， 好，刚才我们也测试了，其实你看联通用户比较好，联通用户在打电话的时候，其实在上网的时候，其实打电话来了你还能继续上。这个不会有特别多 影响，而且能够顶多就退到3G。 对，我们现在想试一下的是，就是他在两个卡如果同时在接入电话的时候会什么样子。好，现在我们先把它的卡一，这因为这个现在都是这个插的联通的卡。我们把它卡一打一个10010， 好， 客服出去。那么卡一现在是打电话的，它卡一也回复到了，也回落到了一个3G 的状态。 欢迎进入中国联通。 好，你看你现在它现在是一个状态。现在我们用另一个手机来打它的卡二，我们可以两张卡都打，看看它会是个什么反应。因为有的手机就是如果是打卡一的话，它会有过这种呼叫来接来电的一个过程啊。 嗯， 我们现在先打的是它的卡二， 看看有什么效果。 对， 信号不错呀，还挺畅通。 嗯， 我们这儿其实是屏蔽了一部分信号的。 对， 怎么样，已经接通了啊？ 其实没有，你看这个我在打他的卡。 他说什么通话正在进行， 这个是就是刚才我们现在听到的是，现在是这个联通的卡的卡一是已经接通了的，但是我在用别的卡再给他的卡二打电话，现在是没有反应的。 您好，您拨下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 没有信号了， 稍后再拨。 Sorry， 那通道被占用了。 对，但是请留意这个时候来了一条短信，说明卡还是能进短信的， 嗯， 就提醒你卡二有个电话来了。 就是说他其实是能感受得到那边是有这个通信状况的， 但是 说无法支撑。 对，就是我在卡一的时候卡二是不能打电话来的。那如果我现在打给卡一是什么效果呢？现在我可以试一下， 嗯， 就是我现在用这个手机把它打给这个的卡，你注意看，现在来了一个电话，我先把电话号码遮住。 正在通话中。 就是如果你是同一个号打进来的话，卡一正在通话，还有电话从卡一打进去，你是可以进行一个切换的一个设计的。 嗯， 你听到的是这样的声音，就是 please hold on， 请你就是不要挂掉。那么这边人如果看到的时候，可以把它给 这个其实就相当于是单卡单带手机时候的状况了。 对，就来电保留，就来电保留或来电切换。 但我想知道这个跟手机有没有关系呢？比如说你反过来试试呢？ 所以说这是我们为什么要多个搭配。 对， 这个是，但说实话，大部分情况能做到的其实都是这个状态，就是都是单通。 对， 而且我们搭最复杂的搭配其实是电信卡加别的卡，X23。 对，因为我是觉得它可能是能支撑有信号在，但是它不能支撑同时通话这件事儿。 对。好，这个机子呢是 vivo 的 X23， 这是高通的处理器，高通骁龙670。然后呢，它的现在我们里头放了一张联通卡，放了一张电信的卡，我们可以看看说，两张卡是否能够通，就是在它卡一卡二通话是什么效果。我们卡一是放的电信， 嗯， 那我们先去打卡一，打一个一万号， 一万号， 对， 客服电话啊， 对，打客服电话。好，已经通了，我们现在用别的手机打给它的卡二。 看看效果是怎么样的呢？ 哎，我想看卡儿放的是哪个号，我得想一下。 手机太多了，这件事小叶子知道他有多少个号吗？ 他也有三个号。好，好，现在我们是直接把他给他给他给他给他给他这么拨进去，然后你看，现在也是处于一个拨不通的状态。 对。 就是它是属于说是被正在被占用的一个状态，你看， 无法接通 啊，无法接通， 稍后再拨。Sorry， 就是，其实我们可以通过这两个手机就可以能说明一个事情了。就现在市面上主流产品，包括 iPhone 都是双卡双带单通，意味着你在打电话的时候用卡二的电话，或者不是，比如说就是。有一个卡正在通话的时候，另一个卡是无法进行任何通话的操作的。 嗯， 但是只是通话，因为你发现说，如果是有未接来电的那种电话的话，它是有短信进来的，所以短信是不影响。很多人影响说会不会影响我的短信，不会。比如说 还是有信号。 对，比如说我打电话的时候，这个很多时候我被打电话可能要看个验证码，那么验证码是能进得来的，很多人是担心这个场景。 嗯， 对。但是呢，上网就是。不能进行的，这个是没有办法实行的一个事情。所以我们现在越来越期待的事情是双卡双 4G 双 VoLT 开通之后，因为现在其实双卡双 4G 也是没有办法实现一个非常有效的一个双通的特性的，但是应该马上来的某些产品能实现一个在双卡双 4G 待机的情况下就能双通了 啊， 这个就很好。 那这个真是革命性的一步。 除此之外，我今天要告诉大家说，手机里头有些双卡双待的设置非常非常的有用。 嗯， 如果大家对于双卡的设计，一些来电真的有用，比如说秒杀你刚才的情况，其实可以通过有一些的设置来完成它。 比如说什么？ 每个手机都有一个双卡管理的这么一个菜单。 对， 菜单里有几个选项，比如说现在有一大部分手机都会有这个所谓的启用双卡4G，请一定要打开。 嗯， 因为你不打开的话，你注意看，我把关了。注意看， 这个移动的卡儿立刻变成二级了。 他就可能就一个是四级，一个是二级， 对 对吧？他会保 在某些地方二级没信号的话，那你就代表机了。 他可能如果你不拨开的话，他就保证其中一个你主要用的通道它是四级哈。 所以说一定要打开它，是一个双卡双四级，一定要打开它。 哎，可是我想知道，如果我打开的时候双四级，那互相会不会有影响？ 其实不会， 其实不会的哈。 对，其实不会，都做好了信号。还有一个功能叫通话时可上网，注意， 哎，还有 这个选项什么意思？我念一下啊，在卡二高清通话时上网，暂时通过该卡使用移动数据，这可能会产生额外费用。什么意思呢？以前是比如说你在用卡一上网的时候，卡二来了个电话，然后因为你的数据卡在卡一，那么卡二就不能上网嘛。这时候呢，卡二你就是相当于现在手机就断掉了，因为卡二现在是处于电话的状态。即使卡二是可以，那个网络是可以边打电话边上网的，但是因为你没有把它手动切换过来，你也没法上网。而这个选项的好处是，它相当于自动就帮你把网给你切过来了。 哦，就不用手动设置了。 对。所以这个功能其实是非常有用的一个设置，嗯，就是相当于说卡二来了电话，如果卡二走的是那个 4G 的语音通道的话，那这时候你可以边打电话边上网，不用手动切换。 那这个功能是个别手机有，还是所有安卓手机目前？ 其实现在的主流的双卡的安卓手机都有，比如说这个我们看到的是华为的 P20 Pro 有这个功能。好，你再看一下 vivo 的这款 vivo 的这款产品， 我们看 vivo 21如果都有的话，23就更不要再 话下。它是有双卡与移动网络里头拨号与信息发送卡。哎，好像这个手机里我就没有 那么细致的， 就没有那么细致的找到这个选项。这个好像是没有看到这个选项的，因为我是记得是有， 看看 就有部分手机有这个特性。 好，看看联发科这个诺基亚。 对，这是诺基亚的这款。诺基亚这款可能我抱希望不是很大，因为这款手机的系统比较基础， 对， 就是它不是那么有。 价格也比较亲民。 对，你看它有 SIM 卡，哎，你看它就没有，它只有首选卡。就部分手机有这个功能的话，我是觉得是个特别好的。 P20 肯定是有，因为它目前还是依然，虽然它已经上市两个多月了啊，但是它还 是两个多月，它上市半年了 啊，半年了吗？ 对 ，P20 Pro 上市有半年，上半年的三月份的机器， 但它依然现在领跑安卓手机。 对，它的一些网络设置规格还是很高的。 嗯， 好，再注意还有个选项，这是很多手机也有的功能，叫做开启双卡间呼叫转移。 双卡间呼叫， 刚才我们讲到了，不是说两张卡就是不能同时打进来吗？好，注意。一张卡通话时，另一张卡的来电呼叫至通话卡。 哇， 比如说你有118、135跟189两个卡， 它自动呼叫到那个号上了， 对 吧？对， 这样它你可能要付出一定的呼叫转移的费用，因为会有人员收费，但这样能保证你不会漏接任何来电。 对，你可以有选项，就如果这个东西重要的话，我可以直接， 因为它会过来，就像刚才单卡接入一样，你会发现说，哎，有来的电话。一接， 它相当于自动由一个号拨到另一个号上， 自动进行了一个呼叫转移。 哇哦！ 所以其实你看，即使现在不能进行双通的话，有些手机像华为的这个手机，它就会进行一些这种辅助的设置跟操作来帮助你实现。而比较遗憾的是 ，iPhone 上我们没看到这个设计。 哎，我现在知道是越来越发现华为这个亮点。 我用华为做通讯呢， 对吧？ 所以它会在通讯这一部分上，这个细节上做得比较好。 哦。 当然，其实很多人，比如说，就是如果你真的很担心打电话老上网或者是老断线的话，其实说实话。这个东西能解决所有问题，就是这个无线路由器啊，因为无线路由器它是相当于给你开了 WiFi 嘛，你一直连着 WiFi， 你怎么打电话你都不会断，对不对？这样有它的好处，但是问题就是你可能要随时的 多带一个东西， 对， 嗯，现在有的时候我身边有几个用华为的用户，他们就会说，为什么觉得它好，就越用越发现它的惊喜，是吧？ 对，就是有各种各样的小的细节的功能， 对对， 是真的做得蛮好的。 相对贵一些是有理由的， 对 对，所以呢，我们经过一些测试呢，现在我相信收音机前听友朋友以及网友朋友对这个目前双卡双待的现状有一个基本的了解了。然后留下有没有特别的问题要问？ 就如果你以后要换个双卡机的话，我觉得你可能先被听，你可能已经被听晕了，因为说实话，大部分的用户碰到双卡双待都是晕的。说句实话， 因为大部分 数据漫游是一个什么作用？ 漫游其实就是说你去海外的国家去。 你知道漫游这个事儿啊？因为 你直接听苗山讲， 哎，我给你讲讲。 啊，是，来，我这挽挽袖子。嗯，漫游这件事儿，以前是因为在我们这个首先资费没有下降的时候，然后包括各国网络没有对接很好的时候，我们特别要提到漫游这件事儿，因为全世界漫游费用是成几十倍的上升的。 对， 那随着我们降费，然后各个通道互相连接，在国际上有更多的协议合作之后，漫游这个概念其实越来越退出舞台了。首先全国漫游现在已经不复存在了， 就不存在说就是你有市话长话一说了，就你去全国各地都不存在说你在北京是接听免费，你去河北就接听不免费。 对， 统一了， 全国就没有了。 对， 再说全世界的事儿，我前两天刚刚接收到了那个10086的一个短消息，是从这个月开始，就是境外以前是30块钱封顶，现在又下调了，下调到10块钱了。 10块钱封顶。 10块钱封顶。 我。 然后就降费、 这个、太好了。 对，所以对于这个怎么说呢，移动的这些用户来说就稳定性更强了，因为随着各个网络竞争压力够大，然后呢资费包啊流量包月在打仗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会动摇要不要换一个号，尤其是可以保留号换网。 而且像之前很多朋友出国的时候会去淘宝上去买那个本地的流量卡， 对， 插进去，然后呢本地流量卡设置还是有点问题的，很多人不会设置，结果出去以后也 白买了。 对，现在你就直接拿着移动联通或者电信，它直接有这种，有的是像移动是直接可以出国，就直接什么都不用设置，直接出去就可以的。有的是有那种专门的套餐，比如说我知道像电信就会有那种比较便宜的去美国的或者是去日本漫游套餐，折下来每天也才十几块钱，也是很方便的事情。 对，像包括移动，因为我查询比较多，它有比如一天包和七天包，它价格都不同。可是你 像它还有那种就专门限定的地域包， 对， 我要推荐一个包，如果你去东南亚旅游的话，它有一个包叫做一带一路漫游包，特别好用，而且办完之后好像还会返你话费。 所以你知道随着这个通信的这些公司的资费下调、 嗯、对， 那些那个漫游宝之类的东西真的是其实出现没几年现在就要慢慢淡出。 我有个朋友以前在漫游宝工作，他去年跳槽了。 哎呀，对吧，你就会发现他们也竞争不过了，以后你在航站楼再也看不到排长队去领这个漫游宝这件事情。 而且还有个事情建议大家用，就是比如说像那个安卓用户，安卓很多安卓手机现在，至少我手里上现在两部手机是有那功能的，就是安卓手机直接能开通漫游服务。如果你觉得比如说有的手机用户可能就是有的手机号它没有开通国际漫游的权限， 嗯， 那这个办法你有便宜资费用不了，可能有的要实名制，有的要那种、嗯、比如说高额的那种预存，有的不是星级用户，那怎么办呢？手机手自己都会带这种类似服务，你像华为那个叫天际通， 嗯， 然后你直接在里面购买服务就好了。而这个服务有个特别好的地方，真的是还能救急，因为很多人即使是去办了各种流量卡之后，发现他就是下了飞机后因为不会设置，结果就用不了。这些天际通啊，像 vivo 的爱漫游这种服务呢，它有个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呢？当你发现没有网的时候，你不用连接网络，无网就能购买开通这个服务。 哇， 它就能救急，能救急真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所以说现在很多朋友也选择在手机里头自己拿他的那个漫，就是那个漫游服务去开通这个服务。 所以 像三星也有这样的服务。 所以漫游这两个字儿，其实在手机的设置以后慢慢时间长了可能会不会再出现了。 对，现在你看现在好多手机就没有漫游那一项，只有四个字的那一项叫全球上网。 这就是为什么，所以你懂了吗？ 懂了。还有一个就是随着苹果这个双卡双待的 那个漫游服务去开通这个服务。 所以 像三星也有这样的服务。 所以漫游这两个字儿，其实在手机的设置以后慢慢时间长了可能会不会再出现了。 对，现在你看现在好多手机就没有漫游那一项，只有四个字的那一项叫全球上网。 这就是为什么，所以你懂了吗？ 懂了。还有一个就是随着苹果这个双卡双待的一个诞生，然后它又带来一个新的一个技术叫 eSIM。 对， 那这个样的话就是说我可以买一个单卡的一个手机，然后如果卡手机里面有这个 eSIM 芯片，其实也可以实现这个双卡 对 双待的。 你看这个 iPhone 的小号那个 10S， 它就是那个 eSIM 的产品。当时其实你小为什么小号机子是 eSIM 的一个卡的产品呢？是因为小号机子它没有那么大的空间去插那个卡槽。10S Max 空间比较大 ，10R 空间比较大，所以可以插那个卡槽。说句实话 ，eSIM 是个好技术。eSIM 其实是使用空中写入的方式，往你手机里写入了一个号。 嗯， 有点类似于早年 CDMA 要刷号。用过早年133手机都经过那个刷号机，但是只不过当时的刷号是你要去营业厅拿个线给你把号写进去，而 eSIM 是直接可以通过空中给你写一个号的。 哇哦， 对，但是这个地方这个事情在不同国家跟地区有不同的发展的策略。比如举个例子，在国内像联通跟移动都有 eSIM 的业务，当然 都经过了一段波折，因为 eSIM 它会存在一定的稳定性跟一些可靠性的一些问题。所以你看联通当时就是苹果出的 Apple Watch 的时候，其实联通是过了好长时间，我记得是可能耗了接近半年多才开通了 eSIM 这项业务，甚至一度那个苹果说你没有开通你可以拿来退货，因为当时运营适配的货也有问题。而直到现在为止，中国的运营商也没有打算把 eSIM 用于手机当中，只打算把它用于什么呢？物联网产品，比如说车载的，比如说智能抄表的、智能手表，它没有把它打算利用到，因为 真正的生活 担心就是空中写号会有一定的风险性。会被一些，因为这里面又会存在说拿 SIM 卡做电信诈骗的一个事情，所以其实运营商有一定的安全性的考量。当然这可能跟国情也有一定的关系，但在海外很多运营商会开通直接拿 eSIM 写入，那那种情况其实可以出现说一个卡是 eSIM 一个卡是实体 SIM 卡，那种其实也是可以双卡双待，本质上跟我们现在的这个双卡双待没有什么差异。其实手机里那个海外漫游那个 eSIM 啊，就海外漫游那个国际漫游的那个手机自带的服务，其实也是一种变相的 eSIM。 然后呢，在你的安卓手机开通那项服务之后呢，它会挤掉一张实体 SIM 卡，就是一张是虚拟卡，一张是实体卡。你在海外漫游的时候可以这么用，比如说我开了一个国际漫游的服务是上网的，但是很多人，比如说有很多人即使出去玩，我也得必须保证我跟我的同事，我跟我的公司单位也联络，那我就是那个常用的卡我还漫游着在，我不打电话也不花钱嘛，对不对？然后呢，如果有急事找你也能打得通电话，然后呢我用卡一的流量去上网。其实这也是一种新型的一种漫游，就是这种双卡双待可以使用的方式，就是用一张虚拟卡和一张实体卡。其实安卓手机也有这样的特性。 所以总体来说，安卓手机在双卡双待方面呢，就是毋庸置疑已经是走在前面很多。 因为就跟 vivo 做屏幕指纹一样， 毕竟是我们发明的嘛。 对，一是我们发明的，二做了这么长时间了， 对不对？ 苹果还是有很长的路要走。 但是我们也希望说，因为毕竟苹果还有很多的用户在用，而且包括这一轮，其实很多人对于它的整个信号也不满。我们希望苹果尽快的把双卡双四 G 这项特性给打开，这样的话，至少它让很多朋友能在使用的时候不必担心没有信号这个事情，因为卡二级耳机这个事情真的是。说实话是比较要命的一个事情。 对，总体来说呢，以前如果没有用过双卡双待手机的朋友，可能对什么是双卡双待其实还是模糊的。比如像我这种苹果用户来说， 看了今天的演示之后，才会了解到现在能做成什么样子。对， 所以以后不能听市面上人家所说，谁说我这都是双卡双待，苹果现在跳出来敢说我是双卡双待，你是不是真的做到双卡双待？要看你这个应用和实际情况来定。 而且现在大家越来关心说上网跟通话的同时进行，或者是说。就是会不会影响到我的一些其他操作，比如说玩游戏啊，比如说进行，比如说像苗山一样在进行一个抽奖游戏的时候突然给断网了。 对，小航真是的。好，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希望您对双卡双待有一个更新的了解。再次感谢两位嘉宾，首先感谢黄浩做客我们的节目，在十一长假前还来。 也祝大家十一出去能玩得愉快。 对，谢谢留下来参加我们的节目，以后常来。最后呢，我们也代表这个节目组啊，再一次祝这个收音机前所有听友朋友以及网友朋友们十一长假快乐，希望大家天天开心哦。不过在路上要注意交通安全啊。好，保护好自己，我是苗山，希望您继续关注青年广播下面的活力 Music 课。